有些歌虽然听了很多遍，但是在情绪最需要的时候听到它，真的就像是自己跟自己干了一杯酒，下肚之后又发现我好像有了勇气，我可以跟自己讲这件事情我能扛住，一定会熬过去的。但愿这首歌传到你耳边的那一刻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你相信未来的自己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没有放弃的自己，请你加油。全新的一周虽然遇到水星逆行，但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全力以赴饱满的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下面这首歌呢，谢谢这么感性的听友，他的名字叫陈小聪，谢谢你也一直都在听广播。你说马上就要结婚了，虽然不是以前千万遍遥想的那个人，虽然没有电光石火，但是却也踏实着成长着，这也许就是30岁以后的另一种幸福吧。同为天蝎，请帮我送上一首歌吧。我说过，我亲爱的听友，如果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陪他每天分享和分担，走进婚姻殿堂的话，我都会把这首歌送给你，祝你幸福。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 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 非常不容易，错过了那么多的人，和那么多的人过过招之后，最终才遇到你，终于等到你，等到了幸福。祝福这位听友能够一直和所爱的人相伴到老，继续爱得更久点。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你舒克我贝塔这位听友要送给女朋友今天过生日的王鹏蝶女士，生日快乐。她愿你的世界里天天都是好天气，愿你的成熟不是被迫，愿你拥有好运气，愿你一生努力一生被爱，愿你付出甘之如饴，所得归于欢喜，生日快乐，永远爱你。你应该很喜欢鹿晗的歌曲，但今天晚上鹿晗的他点播那首歌没有在直播间，为你换鹿晗的另外一首歌，相信你也会喜欢。你舒克我贝塔这位听友把这份生日礼物送给王鹏蝶，他一定会喜欢的。 一个人走到终点，不小心回到起点，一个新的世界，此刻我才发现时间没有绝对，成永恒的纪念。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 DC 超级英雄电影《海王》将于12月7号领先北美两周，率先在中国上映。昨天，华裔导演温子仁、主演杰森·莫玛、艾梅·伯希尔德在北京亮相中国首映礼。《海王》的扮演者杰森·莫玛表示，还没有看过全片，中国观众将比自己先看到电影，语气之中显露着羡慕之情。华裔导演温子仁这一次将为大家带来一部主打水下超级英雄的电影。他说，每天要把演员的真实表演结合全新的水下特技，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儿童文艺电影《奶奶的家》宣布定档11月23号上映。这部影片由青年导演陆诗雨执导，周金凤、刘卫西主演，片中的其他角色都启用非职业演员出演。影片讲述了一个隔代亲情的故事。城里长大的8岁女孩在母亲去世之后，跟着父亲回到奶奶的家。远离网络和现代生活的她，要在近乎原始状态的乡村里生活下去。8岁的孙女和70岁的奶奶在隔阂与碰撞中擦出亲情的火花。近日，脱贫攻坚主题电影《最后一公里》在影片原型地以及拍摄地四川宜宾首映。导演李伟以及演员李彦峰、王雨涵、徐晨耀、陈一沙等影片主创以及影片的原型宜宾脱贫攻坚模范典型亮相。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11月19号周一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全新的一周，不知道今天你过得如何？如果有些情绪此刻还没有完全的消化掉的话，或许一首歌可以帮助你。把很多压在心底的事情突然之间就大声地告诉了全世界。爱了很久的朋友，来自王默，今天晚上要送给他的一个朋友。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陷入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快乐。 比较青春讲究，以为我会改变，变得更懂爱情，最后我们变成爱了很久的朋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差万错，也没人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总有快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差万错，也没人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这其中的故事只有你们两个最为清楚，有些事情如果慢慢的经过时间的发酵变成了另外一种感情的话，我觉得去正视它也没有关系啊，大大方方的告诉对方，然后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其实也没有关系啊，咱们不用低估别人的承受力，更不用把这件事情想得那么悲悲切切，好像没有办法，如果真的做不了恋人也做不回朋友了，也许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想的太简单和狭隘了，也许生活可以变得不像你想象那么难的。下面 Lucky 这位朋友，我就想对你说这番话，最近呢是有很多朋友发现了一些状态的不够如意哈，我们说过了，这段时间水星逆行都可以怪他，当然大前提呢也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到十一月的时候，它本身就有前十个月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的一个积累啊。到此刻呢，它是一个真的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了。你觉得最近真的很不顺，质问这种低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或许这就是生活对你的考验，然后你自己也很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需要这样的一首电台里传出的隐形的翅膀，给自己点勇气走下去，坚信一切会好起来的。是啊，人与人的差别到后来真的不是智商就是坚持，你能够比别人多停几天，大概结局就完全不同了。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